幸福过，路灯下的我们好沉默，初次相遇的笑容化作温柔我的痛，直到转身以后我笑着哭了。当时只紧扣遇到岔路口，还是决定放手分开走，请记得我们有过的温柔，这样就已经足够。 如果这就是爱，再转身就该永远留下来，就算受伤，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温柔灌溉。哦，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，困惑的心，流的泪，还有数不清黑暗海。如果这就爱。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，特别在一人情时想起未来，是否能平静不会像现在，只因为你拥有了爱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受伤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。爱在你里总是那么明白，我的心流过的泪，还有数不清黑夜等待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如果这就算。